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这样的儿童歌曲，对不对？ 是的，是的。 他唱的是大人的歌曲， 哇， 流行歌曲。 我从小就会唱大人的歌曲了， 哎， 非常厉害。 后来呢，各位应该是有在很多的选秀类的节目当中看到他，比如说有《最美和声》啊， 哇， 今天请到的就是丛浩南，欢迎浩南。 Hello， 大家好，我是丛浩南，非常高兴今天来到982，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唱唱歌。 你听声音多嘹亮， 我真的是太棒了。而且刚刚听到你的介绍嘛，就是从小就参加了那么多这种非常大型的这种比赛呀、什么的，而且取得那么好成绩哈，真的是非常期待他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的表现。 是 啊，但是在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哈，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声音的方式就是 FM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如果要是您没开车的话，有时间就可以拿起手机来用视频的方式跟我们互动了。那视频的方式，第一种就是我手中的这个二维码哈，有一个叫做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关注，点击左下角的视频链接，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来看一看今天到底有怎样精彩的内容了。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快来跟我们一起 happy 啦。 作为一个歌手，唱别人写的歌当然是很好的一个表现方式。另外呢，我觉得大部分歌手都会有一种想法，想要自己写出来自己的作品，然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唱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浩南自己的作品，这是在2009年的时候写出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如果你说不。 对对对， 我们先唱好不好？唱完以后跟大家聊聊这首歌曲的故事。 好的好的， 来，这首歌曲 这话筒我可以拿下来唱。 可以，你乐意的话也可以走出去， 现不歌唱。 我想给你幸福，他能给你财富，我能体谅你的反复，为爱做亡命之徒，活做现实的俘虏，你选择你要走的那条路，都是感情动物，都会自私盲目，你要什么你该清楚，说对错太过严肃，你不用因此痛苦，我爱你不能成为包袱，如果你说不，我也能义无反顾，放你追逐，为了更好的追逐，小心悲伤过度，我能看清楚，在你面前笑再悲后悔。 谢谢， 深情王子。 哇哦， 谢谢谢谢， 鲜花掌声 掌声， 还有火箭吗？你 还有兰博基。 我想给你幸福，他能给你财富，我能体谅你的反复，说对错太过严肃，你不用因此痛苦，我爱你不能成为包袱，如果你说不，我也能义无反顾，放你追逐，为了更好的幸福、如果不小心悲伤过度，我能看清楚，在你面前笑再悲后哭，如果你说不，我也能说话算数， 谁飞舞，还是勇敢出舞，那是你让我铭心刻骨。 太好听了呀， 哇哦，谢谢。 Wow. 我已经感受大家在屏幕面前的掌声了，谢谢。 你怎么感受到的？你看都没有看到。 心灵感应一下。 心灵感应真的是这样，有很多的网友在一直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账号当中都点击了各种关注还有各种点赞，确实是非常非常深情走心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当时是怎么回事？是失恋分手了吗？ 没有，这个歌词其实 有什么铭心刻骨的事情吗？ 这个、歌词其实是当时我的那个公司的音乐总监，也是我的非常好的一个老师文雅老师帮我填词的。 嗯 啊，然后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新的尝试，因为自己之前写过很多的歌，然后呢其实因为刚刚写歌肯定没有那么成熟，然后一直也没有机会发表，直到我的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跟文雅老师我说，哎，能不能用一首我自己写的歌啊。 嗯， 这对我来讲其实意义是很大的，包括对自己的肯定也好，更加的有勇气在后面继续写歌。 这确实挺难的一件事。今天在路上我们俩还在聊呢，浩南说他其实唱歌唱了很久很久了，但是第一次开始写歌是从2005年的时候才开始写歌。 2005年差不多。 对，那会儿为什么突然间想要写歌？ 就是因为就梦想是做一个全能型的音乐人了， 是小儿时的一个梦想。 对对对， 啊，到2005年的时候开始有契机、有想法了、有灵感了。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已经参加过一些比赛，就有想法，觉得应该有一些自己的作品， 嗯、 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有竞争力一点啊。 但你知道月月，他2005年就是就开始写歌了， 嗯、 一直到2009年的时候、 嗯， 才终于把这个作品发表出来。 哦， 一首 等了4年的时间了。 哇，真的是四年磨一首，四年磨一剑哈， 还挺快的，我觉得。 啊，你觉得还挺快的？ 我觉得有很多人写的很好，可能也是一直没有机会发表吧。 是，比如说 SHE 当年不也是吗？嗯、等了10年，才终于有一首歌是他们自己写的， 是的 自己做出来 的。其实作为歌手，原创真的是很难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自己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满足感，也是一个、公司对我的一个肯定吧，也是希望给我更多的是一个鼓励。我想当时， 这个歌的歌名也挺有意思的。如果你说不，我觉得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好像敢于说不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是的， 基本上大部分是逆来顺受的，来了以后我就接受，或者说我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可能也不太有那么大的勇气去追求我自己想要的， 太多的顾虑了。 对， 嗯， 浩南好像不是这样的，你是挺勇敢的一个人哈。 啊，我年轻的时候还挺勇敢的吧。 对，毕竟现在也是年纪一大把了 啊。对，现在真的是年纪一大把了，你看头发都秃了都。 所以你从小的时候就很坚定自己要做音乐。 从大概是高中那会儿吧，高中那会儿是也是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然后就受到老师的肯定 啊。 那时候小朋友可能就是很喜欢， 天不怕地不怕， 哎，对。然后老师一肯定，就顺杆爬了，就各种比赛就参加，一参加，哎，还得了。当时我是那个山东省威海市嘛， 嗯， 得了一个威海市的第一名，当时16岁，当时还参赛了，有很多就比我大的，包括一些还有音乐老师啊，跟我一起参赛。 嗯， 当时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嗯， 所以16岁时候的浩南是觉得说我以后要作为一个歌手，还是说我就是单纯的去参加比赛玩儿，这样比较酷？ 有这个最初的想法，有一点懵懂，想当歌手，但是觉得好像还是离得很遥远啊，就是想去尝试比赛，就是那种体验那种满足感。 那你比赛的时候你是会紧张型的吗？ 其实会有一点点紧张，但是上了台之后往往就可能会超常发挥。 你是站在台上的那一刻就不怕了，还是说一张嘴 的时候啊，就可能就进入那个状态了？ 哎呀， 就是这样， 太自恋了呀！一张嘴就觉得，哎呦，自己唱歌怎么这么好听？ 小时候真的是那样的，小时候就真的是那样。现在反而慢慢的，哎，现在好像没有那么的自信了。 现在顾虑就会多了，是吗？ 就 是在上台之前呀、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重要的大型的活动之前。 对对对，考虑的可能比较成熟一点啊。 嗯， 小孩就什么都不怕，就往前冲。我觉得那样反而比较好一点。 所以说这一点也是挺有意思的，不是说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好像勇气就越来越少了，只不过说我们变得越来越成熟之后，我们顾忌的点可能会更多，而这些点可能会削弱在旁人看来是勇气的那一部分在。下面这首歌曲呢，就是鼓励大家一起来寻找自己的勇气，歌名呢就叫做勇气的理由。你一听，哎，给勇气还找一找理由， 哦， 这可能就三思了，对不对？可能慢慢就没有勇气了。 是的。 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勇气的理由，走。三个花痴的表情， 谢谢。 用小小的一双手，慢慢捏住以后，不怕什么回忆有，就让失败变成难过，将有一切是为了心中的那份自由。有理由，哒哒哒哒哒哒哒，呜呼。 谢谢，勇气的理由送给你， 很美的一首歌曲，送给谁？ 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 你是特指哪个你？ 真的时间过去的很快。 对， 一开始我们也说这周感觉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但是时间呢，对于这首歌曲而言，一晃已经过了十年的时间了。 哇， 对， 这是2008年的一首歌曲， 嗯， 是吗？08年、09年好像差不多。 对， 差不多那十年了， 我都忘了， 对自己都忘记了。 对，这首歌我想插一下，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哈，就特别适合，比如说心里受伤了之后，然后在夜晚，然后闭着眼睛慢慢的去听的这样的一首歌，而且就感觉有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怀抱拥抱着你，然后它歌词里面还有有我，是不是？然后因为爱，对，有你有我，那个歌词的原句是有我是吧？然后所以就感觉真的是就是被爱。然后被温暖去包容的这种感觉就特别的就是治愈系，应该算很好听的一首歌哈。嗯， 你当时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还记得有什么故事吗？可能也不记得了吧。 那没有，这个歌其实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因为这个是歌是我的一个我认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我的一个好朋友音乐制作人，他名字叫做施嘉阳 啊。 施嘉阳他写了很多好听的歌，包括 是的， 包括给阿令，你知道啊？ 我知道这个人。 施嘉阳， 对， 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然后这也是我们俩唯一的一次发表出来的合作。 为什么是唯一的一次？ 唯一的一首到目前为止啊。 就为什么是唯一的一次呢？唱完以后，施嘉阳觉得，哎呀，跟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算了，以后不要再合作了。 有可能， 没准是十年之约，是今年该履行下一首歌了，是吗？ 我非常欣赏那个。 不， 现在 觉得哇，唱的也太好了，下一次我得拿出更好的作品出来 啊！是的， 一等就等了十年的时间， 嗯，没错。 我觉得他写歌真的很棒，一直是我想学习的。对，所以自己也非常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写出跟他一样优秀的作品。嗯， 虽然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大家应该有注意到这个浩南他自己的这个发音呀，包括演唱这首歌曲，我觉得挺难唱的。 嗯， 高音的部分挺高的。 嗯， 然后包括后面那个你的那几个转音呀，我觉得都很棒。要不然今天现场教教大家怎么样能唱歌可以像你一样唱的这么好听吧。 嗯， 这唱歌。其实我认为啊，我开始认为主要是一个天生的声音条件， 大不了那我们就没戏了。 不是，其实后来经过学习之后呢，我就觉得还是，就算其实大家的声音条件应该都不会太差太多，就是主要还是一个学习的一个方法。那么发音方式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大家有系统的想学习的话，那就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找一个好的老师，然后系统的学习发声。 你要不要今天现场教我们一句？ 嗯， 气息啊， 嗯， 气息，这首歌的气息我觉得很重要。然后，是一个真假音的转换也比较重要。 啊，真假音我觉得是很难的一个部分。 我记得刚那首歌曲最后那个浩南自己有加哒啦啦啦啦啦这样的东西，要不然现场教一下我们。 因为爱， 我觉得很难哎，你。 因为那两个字是真声， 因为爱 。来，再一人一次。 来，预备，一起啊，不是一起是吗？ 分开嘛，让丛老师现场给我们指导一下。 嗯，听一下。 因为爱，后面就唱。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真音，你的声音 可以， 还是有一点。 然后再，我们可以用气声再多一点。因为 爱， 对，夸张一点就是这种感觉 啊，再有后面用气声，是不是？ 对，气多一点，气息多一点， 学会了吗？ 就像我们哈气，冬天对着玻璃哈气，小时候喜欢在玻璃画画的那种感觉。 因为爱，为什么我把那个爱和嗨就不好去？ 其实可以先发嗨，然后再慢慢找那嗨。慢慢的归韵、 我们的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赶快跟我们一起， 啊、 对对对， 跟丛老师来学一下， 以后去唱 K 的时候就可以拿这个是吧？技术用起来。 对啊，来，我们俩吓一吓大家，丛老师跟着一起来，好好的教一下大家哈，我们三个一起来一下，好不好？ 来， 一二三， 因为爱。有一点那种感觉， 有和声的感觉吗？ 最美和声吗？ 是的，是的。 打广告。 刚才听了两首浩南自己的作品，接下来呢，我们来唱一首别人的作品。这首作品呢，也是大家都很熟的一首作品，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 哇哦！ 对，我们喜欢的，小时候很喜欢唱的这首歌。 那我们就先唱，好不好？ 好的。我找一下歌词先。 好，那就不用找歌词了，我们这个系统已经有。 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 KTV 的形式来感受一下。 KTV 的感觉这是非常棒，我就是冲着 KTV 来。展示一下我们。 来，大家都可以看到歌词啊，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 大家一起来， 走吧，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已是不同时空。 哇哦，好听。 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 大家有什么梦想也可以说出来。 种太阳。 我觉得梦想可能就只是梦想吧，就做梦的时候想一想就好。 我们两个主持人、 okay、 也是够了。 感情浮浮沉沉，时时颠颠倒倒，一颗心阴阴冷冷，感动越来越少。繁华色彩光影，谁不会淡一淡，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那情分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 来一起来， 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比说你总是能懂。 好，下面这段交给泽华。 我可不行。 好好好， 哎，你唱徐友的声音真的很像。哎， 前面一段有点有故意模仿一点， 嗓音部分都很像。你以前有模仿过是吗？ 对，以前最早就模仿张学友，包括周华健啊，然后后期上大学就唱孙楠大哥的歌。 哦， 啊，因为比赛要唱一些高难度。 好，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跟着唱。粤语会唱不会？ 我表示零零后没听过。 再见。 我也没听过，其实 我也是第一次听。 繁华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那情分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哦、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难懂。 谢谢。这假装有很多观众， 就是有很多观众。 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难懂。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已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 哇哦，是的，各位没有听错，今天我们请来的 吹风 并不是从浩南哟。 我们请来的就是张学友、哦、 本尊哦， 这首歌可以出来了。 本友哦。 来，用学友哥的方式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那学友哥赶紧打声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张学友。 可以可以，一百分。 太破功了好不好？上半段节目当中听了两首浩南自己的作品，然后呢也是听到了一首翻唱。 嗯， 不要着急，接下来还有好听的歌曲。你看给我着急的都破音了。下面还有两首自己的作品和一首翻唱。 对对对， 嗯，我们待会儿精彩继续，半点之后见啦。 稍后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呵，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挑战本尊月月。 哇，有些人呀，真的是就连稍事休息的这个空档也不放过我们的嘉宾，还要偷偷的学艺。 对呀，我这不是抓紧一切时间嘛，未来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可以多跟大家分享一些气声啊什么的，怎么去唱。 问题人家是天生的，人家唱就好听。你说你学半天你也没学会啊？ 这个是吧？是吧？万一呢？ 展示一下。 哎嗨！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丛浩南，欢迎浩南。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丛浩南。 刚才 高兴今天过来。 刚才不是这样说的呀？刚才不是张学友本尊吗？ 哎，张学友，学友哥已经走了，很忙的。 闪现一下哈！ 对，待会儿还有一个大嘉宾要过来。 刚才呢，上半时段当中我们听了两首浩南的作品，一首是自己创作的，另外一首呢是自己很喜欢的音乐人创作的作品。 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还是会带来好听的歌曲，当然也是浩南自己的歌曲了。 对， 下面这首歌曲呢，怎么讲，这歌名你觉得应该是分手了还是热恋当中？还是爱着你？还是 应该是分手了吗？ 但是还是爱着他。 对 啊，会不会有可能是还没有分手？ 还没有分手，那当然应该是爱着。 处在那种纠结的状态。 就是欲分的，就马上就要，就有点纠结，然后到底要不要在一起呢？这个时候是吧？ 对。 有可能，有可能就是提出分手的那个人可能是在这个阶段，被分手的那个人可能就是缓不过来，就是在分手之后觉得还是爱着你，然后怎么就不能在一起。 我们在说自己的揣测，你干嘛就说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经历呢？干嘛就讲一段自己的故事？ 我要去哭了。 这两个人也是够了啊，戏非常的多。 是的是的， 一会儿浩南自己一拍桌子走人了，不唱了。 联想集团的咱们的人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先听完以后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还是爱着你。 好。 手中的荧光棒可以挥舞起来。 哎，看到你了。 想要说声再见，剪断所有思念，就算心痛我不会拒绝你自由的脚步。我们终于明白，相爱其实不容易，坚守不了的承诺让它随时间慢慢远去，想终止所有牵挂却还要拼命挣扎，留在心里的伤就当作自我惩罚。还是爱着你，总是在深夜里呼唤自己，不要再逃避，难道就这样放弃自己曾经的委屈，就电影看过了就该忘记，不想要活在过去等待回答，放下思念让微笑继续。间慢慢远去，想终止所有牵挂却还要拼命挣扎，留在心里的伤就当作自我惩罚。还是爱着你，总是在深夜里呼唤自己，不要再逃避， 在唱自己的歌曲的时候，就我们休息的时候，浩南说我的歌太难唱了。 嗯， 我当时说哎呀真是狂，哎 不是，我的歌真的定调定的有点高， 真的 是很难唱，而且要走心的这种感觉真的是要需要一定的这种积累的。我觉得可能浩他应该是生活当中应该会有很多经历的吧，在感情当中、 就是、 那你为什么要皱眉头，就觉得人很苦似的。 你知道刚刚你这首歌把我唱哭了，因为我最近也在经历一些就是事情，然后就感觉真的就特别像，而且你的那种内心的挣扎，然后内心的纠结，然后纠结完之后可能有点不甘心，但是还放不下，然后但是未来可能还要鼓励自己要微笑继续的那种。 对，要微笑继续。 哦，这首歌简直唱到了我的心里。然后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旁边的泽华，对，然后看旁边的泽华特别的。 重点是浩南自己唱的时候很冷静，在过门的时候，我就在这边哦， 是的， 我一看，我一看泽华，我就有点哇笑场了。 所以听你说完以后，我反而挺好奇你最近经历了什么。 这个我们稍后继续，但是就是确实很能抓心的这首歌。 但确实，这首歌曲也是浩南第二张专辑《我是谁》当中的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 自己作词作曲的，然后这个词呢，其实是自己逼自己一下的。一定要说，从浩南一定要自己写词，因为外面的词人实在是太贵了。 生活果然越来越拮据啊， 突然找到了动力。可是不应该是因为有一些缘由吗？就比如说故事啊，或者是另外一个他呀，或者周围朋友的一些故事。 其实还是真的很想自己突破自己啊，真的想自己逼自己一下。包括我后来今年马上要发行的新歌，就是自己要逼自己制作一下，从前期的写歌词，完了写曲，然后到后边的制作，然后到编曲，自己都有参与。 月月，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他 更拮据了， 生活越来越不容易啊。但并不是啊，就开始觉得应自己要开始操刀去完成， 对对对，要完成自己的梦想，再不完成就已经老了嘛。 其实都在不断的突破哈、就是一开始是唱歌就可以，然后慢慢的变成原创，原创完之后可能自己有更多的创造，或者是担当更多的这种责任或者是内容， 对， 然后慢慢的也是在让自己升级了，对， 会有成就感、满足感那种。 但是我们说起来非常的容易，从不会写歌到开始写歌，从开始写歌到自己作词作曲，再到今天的可能说自己还要做制作，这过程当中应该是非常艰难的。 对，其实就是要不断的磨练自己，从耐心也好，有时候就是经常写着写着，好像特别是编曲的部分，经常编着编着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再下手了，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会觉得，哎，要不然算了吧，还是找人弄吧。 是的， 对，这样一放弃的话，就往往就接不下。如果大家能够坚持下来的话，没准你以后是一个会变成一个很真的很全面的音乐人。所以要坚持梦想。 你看，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未来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音乐人。 没有，我是鼓励大家，年轻的你们。你看我已经老了，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我确实是老了， 没有这个意思啊。我说确实的是，有一些事情就是好像我们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对对对， 有一些人会选择放弃。放弃的时候，自己可能会说自己好，那是我自己太懦弱，我太胆小，我无法坚持下去了。有一些人会选择继续的咬牙，就哪怕很苦很累，最终他可能出来了，但这个过程当中他承受的那种勇敢呀，还有那种艰辛，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也是有故事， 把歌名都引出来了。 哎，对不对？都是套路嘛， 都套路。 下面这首歌曲呢，就叫做《胆小的勇敢》。 其实， 对， 它其实是一种挺矛盾的，胆小和勇敢这两个词。 其实特别像我自己 啊， 既有一颗勇敢的心，但是又很胆小。又不敢去尝试，有很多东西，其实是第一步是很难迈， 是 跨出去的啊。但一旦跨出第一步，如果大家能坚持下来的话，就可能就离成功不远了。 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好像都会有很多那个胆小的面。 对对对，每个人都一样。 对，但是每个人又都会有自己很勇敢的那一面。 是的， 来吧，胆小的勇敢送给每一位既胆小又勇敢的我们。 就是这样认真做每一次选择，我懂快乐和寂寞都值得，所有曾痛过的伤，爱过的狂，都让人坚强，路还很长，记得放下，我用小小的力量梦想，勇敢的发光，从月万里遥不可及，我也可以。我也可以。 就是这样，这样认真做每一次选择。我懂快乐和寂寞都值得，所有曾痛过的伤，爱过的狂，都让人坚强。从夜晚里起的方向，我用小小的力量抱紧梦想，勇敢地发光。从夜晚里遥不可及，我也可以。所有曾痛过的伤，爱过的狂，长记得方向，我用小小的力量抱紧梦想，勇敢地发光。从夜晚里遥不可及，我也可以。 都可以。 怎么样，月月？ 我发现一个规律 啊， 我发现他的歌，不管是关于爱情也好啊，还是关于生活呀、什么梦想之类的哈、都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负面，但是总会给带来希望。就是他每一首歌都是这种不同元素，两种元素之间，就是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但是最终都会给你带来一些希望和就是往前向前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会有一些我们生活当中都会经历的共性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但同时给你一些力量在。 是的是的。 你怎么样，有没有找到自己隐形的翅膀？ 你看到了吗？ 你可以走 T 台了。来一段现场的维密秀。 Come on。 这首歌也是当年第二张专辑《我是谁》当中的。 对，这首歌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是我非常好的一个老师，一个好朋友，叫苍彦斌老师，他给我专门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啊，因为我们，从第一张专辑他就是我的制作人，然后第二张专辑我又找到他，然后其实他是对我是比较了解的，其实我是那种其实平时可能不熟的朋友话并不是特别多的那种，也不太善于那个。 与人相处 啊，对对对对，但是心里一直有想法，但是真正的能迈出去做的话就很难。 那这样的话，其实在自己的事业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在？ 非常的，我觉得我的其实这个个性这个东西其实我很想改变，但是有时候很难去做一个全方位的调整，但是其实现在尽量的去，已经是在尽量的改变自己。 比如说月月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制作人的话，你们在一个场合当中遇到了，但是对于浩南而言的话，你是很难主动的去跟他。 不会不会，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其实心里可能非常 想很 想 和他合作。 对对对，就是就想为什么要别人要跟你合作，你又 所以你是相对比较被动一些的人。 会有一点被动，然后可能内心也不是那么的自信，然后怕被拒绝的那种感觉。如果被拒绝觉得好像会很难过，难过很久一阵子啊，就想干脆算了吧，自己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有合适的机会再去说啊。 因为了解浩南的人的话，他的经历其实是很丰富的，从小参加过很多的比赛。 对， 因为我觉得敢参加比赛，敢在舞台上去展示自己的人，他应该是非常自信的一个人， 非常勇敢的勇敢的去展示自己的。 没有想到其实内心是不自信的一个状态。 其实对于唱歌来讲，其实年轻的时候就小时候就其实还是挺自信的，然后也有那个冲劲儿想去比赛。但是真正的跟人交流交往的话，就觉得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又有点不太善言辞的那种感觉。 但在音乐事业当中你应该是很自信的一个人吧。 对，可能是把 更多的想法想说的表达的东西放在音乐里面了、 嗯、 就自我的一种安慰。 嗯， 月月刚才想说， 我说可能就是把事业的这个部分，就是他最擅长的，是他最自信的、嗯、也是最闪光的，然后但是可能就是其他的所谓的就是人际啊或者这些方面稍微的弱一点点哈。 是， 对，但是好像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演员呀、啊、或者是就是歌手或者是像喜剧的这些演员，他们可能生活当中也不一定就像舞台上那么闪闪发光， 对， 就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去我觉得可能是自己内心在整合然后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相对可能封闭一点，可能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接受自己身上某一点的这样的问题在。 对对对， 就总会有一些鸡汤的话说学会接受自己啊，接受自己的每一面呀、啊 嗯、 但是真正做到挺难的一件事情。 是的、嗯、 所以就不断的努力当中吧。 嗯， 今天除了会唱浩南自己的歌曲之外，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 嗯， 最后一首歌又是带来自己喜欢的作品， 有一位大咖要来了， 又是零零后的朋友没有听过的 哦， 悬崖，来自齐秦的，我非常喜欢的歌、哦、 你模仿过齐秦的声音吗？ 就是模仿齐秦可能不太像吧，我也模仿过，好像就是自己唱歌，平时唱 KTV 啊、 嗯、 自己有时候练歌，小时候练歌的时候 嗯， 就经常会唱到。 我觉得你模仿应该会比较像，因为你声音也是偏亮的，清亮一些的、啊、因为齐秦早期的作品也是清亮的、瞬间就哑了，怎么回事？要不要再来一次？ 嗯， 再不爱就会分身。 哦，真的像， 就唱吧，就开始吧。 哎，这样的声曲面是像的， 是的，是的。 怎么觉得还是那么像张学友呢？来吧，这首《悬崖》送给各位， 还是唱张学友的，唱的比较多啊。 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我们的视频直播方式呢，也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点击关注，点击左下角的视频链接就可以赶快进入啊，抓紧最后的时间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样的精彩内容，当然平时也要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浩南的歌曲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视频转发出去。 嗯， 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 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退路。我不管爱落向何处，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悲欢爱苦心留一片土，连泪水都能灌溉这幸福。我不管爱落向何处，我只求陪你直到末路，月已残，灯已尽，夜黑人模糊，这一生因为爱你才清楚。 悬崖送给大家，希望你们都喜欢。 很好听，浩南唱歌太好听了呀， 真的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也特别的幸福哈，在节目当中还听到这么美妙的歌声。 哇，谢谢。 是的，各位如果喜欢浩南的话可以注意，浩南今年会带来自己的很多首的单曲。 对对对，今年会完全的自己制作啊，包括作词作曲，包括到后期的制作，还有一些编曲的部分，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 最新的一首大概会在什么时候能让大家听到？ 希望在这个月底吧，或者是 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 对对， 很快就可以听到了。 对对对。 然后，如果各位想要关注的话，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您。 对，可以可以可以。 新浪微博就是"从浩南"这三个字吗？ 对对，虽然现在不怎么发微博， 哎，你都不发消息了吗？ 对。 所以呢，主要就是还是看各大 不知道说什么 啊 APP， 可以看到你的新歌上线。 对 APP， 就比如说。各大音乐 APP 吧，都能看到吧，应该。 网易啊 ，QQ 啊，虾米啊，什么都可以听到。 对， 好，那也非常感谢浩南今天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希望今年新歌出来以后，带着自己的新歌再来节目当中好好的唱一唱，分享分享。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欢迎常来。 谢谢， 也谢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月。明天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了。 是的，我们明天再见啦。 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 周末快乐， 拜拜， 拜拜。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a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 tail for dinner. Julio served that scampi.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Take my wallet if you want it now. Jump in the Cadillac. Girl, let's put some miles on it. Anything you want, just to put a smile on it. You deserve it, baby, you deserve it all. And I'm gonna give it to you. Cool jewelry shining so bright. Strawberry champagne on ic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Fresh by the fire. Puerto Rico, say the word and we go. You can be my flica, girl, I'll be a flico mama's sister. I would never make a promise that I can't keep. I promise that your smile ain't gonna never leave. Shopping sprees in Paris, everything 24 carats. Take a look in that mirror, now tell me who's the fairest. Is it you?